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17号周三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周三的晚上开始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啊。我们从今年开始呢，在周三我们不会po出什么动态的那种图了，动态的那种小影像，我们从 拉倒 今年的东三周三咱们就拉倒 吧 啊，只能是拍一个自己，甚至连韩丽都不参与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么一个剪影似的东西。 周三就都是一些很怪的东西了。 他其实他是对自己的是一挑战。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公照不理想的情况下呢，留言是不是真的会少，就要看此一举了。 反正看图说话吧，大家在这张照片里读出了什么哈，都可以大胆的啊，凭你和叶谦之间的这种多年的，应该说是电波搭起的这个缘分哈，感受一下他为什么在此时此刻有这么一个造型，好吧？ 我在冥想中啊。刚才这首歌曲叫做 Symphony， Symphony 是交响乐的意思，来自 Clean Bandit 和什么呢？还有一个人叫做 Zara Larson 和这个 Clean 两个人一起。其实两个人不够，你知道一个 Symphony 去那个队伍应该就像一个班集体一样，就是40-50人嘛，那种乐团，对吧？你就像一个班一样的那种人的人数，才能真的出一个 Symphony 的效果。当然现在好多了，现在有的是这个流行乐器啊，流行的这个音乐动用的合成器可以模仿，可以弄出来。 反正刚才歌里面呢，我敏感的听到了一个单词，就是 Radio。 Radio， 对吧？因为咱们就是做声音机的，对不对？ 对， 我们的声音就是通过电台传出去的，所以这首歌当中呢，可能是也描述了他们在听着收音机，在做着一些什么事情。 没错。 当然，在这个时代哈，听广播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呢，夜深人静之后哈，你总会想起那年在学生时代里啊，有一些小电台、小节目啊，曾经温暖过你的深夜，是不是？ 对啊， 所以你又来喽。 幻想天空的城，你把钥匙握住，迟迟的等，直到投身这一段旅程。你如星月穿过百合之门，转眼便刺入生活下一个柔弱的针，在时光里努力开垦，慢慢长出我们的甜蜜小镇。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脚下托起落英缤纷，忘了什么叫做跟缘分。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脚下托起落英缤纷，忘了什么叫做跟缘分。你在这世界的某一角成生，曾暗自监视黑夜的灯，你把日子敲碎慢慢一捧，然后拼出另一种可能。有时也会争吵那么认真，想借一个无理说不承认自己很笨，在灯饰里寻找伤痕，明明是钉子和木头在接吻。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脚下托起落英缤纷，忘了什么叫做感恩缘分。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脚下托起落英缤纷。 叫做感恩缘分。Oh, I wanna say thank you for all the sweet things for me. I don't know how can I live without you, my lady. The song is for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o you. I cannot tell you more how strong I feel. 来自苏醒演唱的《爱人》啊，这首歌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的喜欢哈，当然其实也很直白嘛， 还是 宇宙中很小很小的我们。 我以为你今天在每个歌里都摘出 radio 这个字。 没有，当然这些年当中确实有广播啊、收音机或者 radio 啊，却 更 行 你的目是吧？ 职业习惯吧哈、这首歌真的会让我觉得放眼整个宇宙哈，对吧？ 太空漫游了，这一下 就是你把你的爱就是弄得大一点，好不好？ 太空漫游四部曲啊，你这 你弄得大一点， 是、 啊、你不要老是那个拘泥于你的小爱情。 那当然了、你这个整个人可大可小啊，小至自己的这个，小至自己的这个电子、离子、质子，大至你整个外太空都其实 想好了再说啊， 一样的，都是一模一样。 我想说的是你的胸襟。还有你的演技 啊，那没有啊， 你的情感格局 是是， 对不对 啊？那没得杠台了啊！ 你说如果你打开一点，对不对？你的那个空间感啊，你的那种满足感， 嗯， 是不是就丰富一些？ 那是一定的。人家说 你天天老盯着他不给你回微信， 可不是吗、 啊？电话不给你回啊，你总是在这点小事上跟他较劲。我跟你讲、 这个、 男人在这点上你是叫不出劲来的， 是啊， 对吧？ 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有的时候人是这么个理论，就是说男人啊，如果说跟女的去讲理，去这个非要在怎么说呢，非要在自己家里，尤其是老公非要跟老婆在家里边一五一十摆事实讲道理，一五一十的一个 必败 啊，不是必败 啊、 是这个男的情商，就不是，是这个男的智商脑细胞都堪忧，就说明这男的可能是弱智啊，就是这意思啊。同样的事情咱们倒过来说，女的有的时候想在男的那里找一些温，就是说那种怎么说呢，温柔乡，想在男的那里找一些甜甜蜜蜜的那种浪漫的情怀的，女的有的时候这个脑子也是有病的啊，这是同样的道理。 不不不，你这是已经奔五的人哈，过了日子啊，这个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之后的一个情感 观。 你们迟早也会知道的。 对、 啊、 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抱着谈一辈子恋爱，人家不走进婚姻，对吧？永远都保持两个人新鲜的感觉。 哦，那绝对有病， 对吧？ 啊，对，纯有病。 不不、哎、我觉得是在这个被各种选择被尊重的时代里，其实就是冷暖自知嘛， 对, 对不对？你们两个只要只契合就好了。 那个， 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是有时候经常在晚上我们会看到一些听友啊，包括我上一档节目会遇到，就是和男朋友啊遇到一些矛盾啊，他怎么不回我微信？嗯， 没有照相技术的时候，没有摄像技术的时候，画画的都是大师，就是画什么好多画呀，就画出来非常有名的，那都非当时就非常受欢迎。有了照相技术以后，你知道人站在一个另外的维度，一下能看到的就比原来要高兴得多，要美丽得多，多出一个维度就高兴得多，就美丽得多，这是一定的，就看你这思维能不能再多出一个维度了。好了， 明明是多了几个滤镜，多了一些 PS 之后嘛。 当然了，那是好做到的，不好做到的是咱们人很可惜一辈子都锁在三维的这个动态中，你要是能跳出来呢，在四维那儿看三维，那你就高兴死了呢。 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到了1495红，特别要提示一下曾经当过红人的朋友呢，那是坚决不可能在二红的啊。 二红 不能二红的， 感觉像二婚 呢、啊、不不，这个你不要老幻想这事啊。 像 就是 还是要守红，全球守红一下，好吧？一会儿来挑选一下。Who got the power? My turn. I make this look easy. To boom like gasoline. If they call me Lamborghini, 'cause I know just what I'm worth. The thrill of 100, but my body make 'em stutter. Stop my engine, push the button, 'cause I'm gonna be coming first. Yeah, I'm a machine when I do it. I'll be catching fire, gasoline when I do it. And tell you power's for a king, huh? You just play it cool and tell them power's not a thing. You look them in the eye and say, I know I'm not a guy, but see there's power in my losses and there's power in my wins. Independent woman looking shower in your bims. They call me Coco, but I'm mad, you can't be powder in my skin. And you don't need to spend another hour in the gym. You know I'm blinded by his grace, but when you found me, I was dim. We'll be counting down the years, yeah, I'm about this. All them dirty secrets that we share, I'll clear the browsers. We the type to build on our careers and share the houses. You can be a womanAnd then the boss and wear the trousers at the same time. That I ain't never letting go. But as long as I'm alive, then I'll be sponsoring your pride. You know there's power in the couple, let me compliment your vibe, dawg. 拜拜啊，拜拜不送。来自 Little Mix 和 Stormzy 是应该是那个说唱的那部分，那个男的啊，不不不不男那样的。然后 Little Mix 呢，还是最后跟咱们的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那个女的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Power， 确实挺有力量的哈。两个人的力量就是比一个人大。两个人在那唱的时候，你一言我一语啊，有来言有去语的，又有 rap 又有唱腔，确实是很力道十足的一首歌曲 Power。 特别夜店的一首歌曲哈，一下子把我们周三的晚上好像带到了周五啊、周六周末的感觉里去了。 对， 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遇到了一些老朋友，这其中呢有一位朋友的留言，我在看的那一瞬间呢，不禁扑哧一笑。 谁呀、 啊？我刚才笑的时候你没注意吗？ 谁能让你扑哧出来？ 汤振东同学。 哎呦，汤振东还能让你扑哧出来呢？ 好久没听了， 扑嚓， 别有罪恶感。 是挺有罪恶感的。 不不不，怎么可能呢？听一档节目不要有负担，这是我这些年当中哈、一直希望做到的，就是这个节目年头挺长的了，对吧？你要相信它还会更长啊、所以这一个晚上两个晚上没听着没关系啊，就这个意思啊。 他说啊，丽姐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一听啊就开胸了啊，越来越红，主节目 听一听心胸更宽阔。我其实就是被他后面那句给逗的哈、听一听心胸更宽阔， 更开阔， 越来越红。 对， 不知道你是说咱们节目还是我们两个哈？说实话，我们俩从这个怎么说呢，为人也好，或者说职业定位也好哈，都不是那种特别能够给自己架构的非常立体化，对吗？ 为人都有问题 不是 都不会立体。我刚才说 多跳一个维度，你老永远当井底之蛙，永远当小蚂蚁，多痛苦啊！小蚂蚁永远两点一线， 不不 永远是平面的， 不不不， 都没进啊！ 不是这意思啊， 是吧？ 我的意思是，曾经有人跟我说，韩立，你不能光在电台这一个声音的出口， 是 对吧？你得往其他的多媒体，对不对？ 甚至我都跟他说过这话，对我还经常说，有一年有两年，我经常跟他说这话， 我理你吗？ 他不是不理我，他不自信。他说了，不念嘛，不去。 我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弱项短板？ 我那你说那些我姐比我做的都好，韩美，你去找我姐姐。老这么说。 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 陪伴时间没有改变，还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到12点钟，我们的主持天团 啊，不，主持人员也没有改变啊。 好的，天团，好、哎。 就是现在不是流行这么说嘛？ 是， 对不对？ 我给你打 call， 你是我的天心中的天团，是吧？就这样嘛。 就是叶大叔类似吧？哈、啊。 你们是我天中的心中的天团。 反正就是觉得是一个很无敌的组合，就是类似这种很坚不可摧的哈。 也别 一登场就是绝，你知道吗？ 再吃下去，我就是你们心中的汤团了。 都不重要哈、啊，重要的就是一天当中，当你忙碌过后啊，当你想有一个心灵的落脚点啊，你的后花园里想看看你种的玫瑰，想有一点芬芳可以闻到的时候，就来我们这里吧。 这人还真是挺雅致的，这在后花园里还给自己， 哎、怎么了？ 要搁咱们这， 那我跟你说，到后花园里积的酸菜， 我哎，对对，这才是过日子。这样，你爸你妈这后花园有后花园，这干嘛啊？种什么玫瑰呀、啊？啊，这百家玩意儿，赶紧的把豆角给架上，快点啊！那边土豆， 能不能在前院种啊？ 茄子那边，全都给扒了，全都 你 弄菜盘，弄菜盘。 你前院、或者是你边院种啊？你给我后院留点玫瑰好不好啊？我还要种芍药。 你不能这迎客的那个前面那个门厅前面全是大茄子、大豆角， 这多有生活气啊，多接地气哈、啊！我就打个比喻吧， 在前院种玫瑰还是好的。 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也挑选出来了，而且他今天还过生日呢。 哦， 你想摩羯女 又一个生日红人， 当红人这对他来说不是怎么说呢常态的，他们都挺低调的哈。喵小陈的2018 是 今天晚上呢担当我们的红人，负责120+这件事情哈，目前就快爆棚了 啊， 已经83条了， 83条留言。 对，因为大家都会习惯性的跟他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把你生日最宝贵的最后2个小时也奉献给这档老节目了哈，我们也对你说声生日快乐，非常感 谢。 谢 谢你，寿星。 第20段呢，也是男左女右的传统时段，将会和你继续分享暖文章，还有冷笑话。 对， 你所熟悉的一切都在，好不好？ 还有一个喵呜，喵呜告诉说，我们这吃货星啊、哦，喵葱啊、哦，那个说吃货的心声啊，是你是我心里的饭团。 走，第20段见。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零点时刻，北京音乐广播连同 QQ 音乐推出零点行动特别节目，这里有无数个人写下了他们的零点故事，还有你喜欢的歌手也在这里留下他们零点时刻的秘密。零点行动还会在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地标出现，让城市的零点不再寂寞。1月17号、18号，北京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倾听关于零点心声。心声 温暖的声音，经典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2018年每天零点，王平主持，光阴的故事。 超口碑爆笑舞台剧《贼在囧途》升级来袭，意外频发，危机四伏，囧贼依旧，搞笑加码，引人入胜的情节加上超乎想象的喜剧效果，1月17号到2月3号，北京西区剧场，让你不笑不归。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为大家诚意推荐这部爆笑舞台喜剧。在一段荒唐搞笑的故事里，看一群小人物对信任、对情感的另类解读，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无可奈何与真情实意，让你笑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汇则贯通。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欢迎光临1月17号周三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王韩丽。 欢迎光临第二时段，我是工作男主播叶谦。 欢迎一下我们的红人喵小晨的2018，也对他说一声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今年你多大呀？ 你这 问问呗， 口气怎么这么老年人呢？ 问问， 不是你这个生日快乐说的毫无感情。 因为这个，如果你是一个按照同龄人这么问人家就不礼貌了。你要是作为一个长辈可以这么问啊，今年多大 了？小喵啊， 对，小姑娘， 今年多大了？ 啊，你要是，比如说你差不多 在哪儿上班啊？ 跟人差不多啊，这那个，哎，你今儿多大了？这种你属于欠，也不绅士啊！你问人家那个女孩子一个生日，其实是很敏感的。 不是你问完的意义在哪里？你要知道这个结果之后你要干嘛？ 我要看看她的那个相片跟她的那个年龄。 你不看你今天吃不了饭吗？睡不了觉吗？ 我看她这相片没炒，如果我眼没拙的话，没炒不没到本命年，应该挺年轻的。 喵小晨的2018就不告诉你她多大。 看着不像是到了本命年的那种年纪的， 要你管， 应该20多20出头。 讲你的冷笑话去吧。 大家请原谅我旁边的这位这么激动啊，是因为他如果得到了别人那个岁数，实在是太心仪的话，对他是一种打击。好，你看他气得直咳嗽，你看吗？咱们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李菁啊，这个被这个提，就是说被提亲的时候啊，要这个彩礼，要这个礼金的故事。比如说是什么样的时代呢？我记得是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70年代的时候，这种彩礼钱要的还是挺厉害的。不过在这个年代，就是婚姻自由啊，很多很多时候了，所以要彩礼这个不常见。可能你那边吧，你那个老家那边还是有这个习俗的啊。不管怎么说，有一个哥们儿去未来的丈母娘家提亲，求他呢把女儿嫁给他。然后呢，这个丈母娘呢，提出要彩礼钱，要3万啊。这个未来的女婿就是有点做难了啊，就跟这个丈母娘说：“您可别忘了，您也是有俩儿子的人啊，咱将心比心，您俩儿子到时候结婚也被这么要彩礼，您可怎么办？”这个丈母娘想了想说：“也是哈，小伙子你说的对。”于是丈母娘将彩礼钱提升到了6万。 很久Taking some time and I've been keeping to myself. I had my eyes upon the prize, ain't watching anybody else. But your love, it hit me hard, girl. Yeah, you're bad for my health. I love the cards that I've been dealt. Do you feel the same as well? You know I used to be in 1D, now I'm free. People want me for one thing, that's not me. I'm not changing the way that I used to be. I just wanna have fun and get rowdy. One coke and Bacardi, sipping lightly. When I walk inside the party, girlOn me. F1 type Ferrari, 6 kiss feet. Girl, I love it when your body grinds on me. Oh, baby. Oh.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the music's loud, but come on, strip that down for me, baby. N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n the crowd, but only you can dance with me. So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and swing that crown for me, baby. Oh.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the music's loud, but come on, strip that down for me. Yeah, yeah, yeah, yeah. Come that down, girl. Love when you hit the ground. Yeah, yeah, yeah, yeah. When you hit the ground, you know that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yeah, you swept me off my feet. You know that I don't need no money when your love is beside me. Yeah, you opened up my heart and then you threw away the key. Girl, now it's just you and me, and you don't care about where I've been. You know I used to be in 1D, now I'm not free. People want me for one thing, that's not me. I'm not changing the way that I used to be. I just wanna have fun and get rowdy. One coke and Bacardi, sipping lightly. When I walk inside the party, girls on me. F1 type Ferrari, 6 kiss feet. Girl, I love it when your body grinds on me, baby.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the music's loud, but come on, strip that down for me.Baby, n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n the crowd, but only you can dance with me. So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and swing that round for me, baby.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the music's loud, but come and strip that down for me. Yeah, yeah, yeah, yeah. Strip that down, girl. Love when you hit the ground. Yeah, yeah, yeah, yeah. Strip that down, girl. Strip it down for a thug, yeah. Word around town, she got the buzz, yeah. Five shots in, she in love now. I promise when we pull up, shut the club down. I took her from a man, don't nobody know. If you bout to steal, better drive slow. She know how to make me feel with my eyes closed. Anything goes down with the honcho.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the music's loud, but come on, strip that down for me, baby. N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n the crowd, but only you can dance with me. So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and swing that round for me, baby.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the music's loud, but come on, strip that down for m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Come on, strip that down for me. Yeah, yeah, yeah, yeah. Nothing, girl, strip that down for me. Strip it down. Yeah, yeah, yeah, yeah. All I want, girl, if you strip that down for me. Yeah, yeah, yeah, yeah. All I want, girl, come and strip that down for me. Yeah, yeah, yeah, yeah. 22:40啊，你也讲完了，你也该歇着了啊，你不要再说话了好吗？嗯，现在该暖文章了。 是啊，我就看你，如果不咳嗽了，我就不用说话了啊。给，没事吧？那个平抚了吧？那个心境啊。 你非得把我酝酿好的状态哈！ 我要咳，我要咳。他，你没看见他表情？好，开始吧，开始吧。 请看，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一段文章，题目叫做什么才是女人终极的安全感。昨天我回家听邻居们说，三单元的王姐跟她老公刘哥又提出了离婚，而且这一次她的去意已决，居然不要车子房子，只要孩子。其实他们这场离婚拉锯战已经持续了5年之久，而偏偏落到今天才真正的分道扬镳。不是因为王姐拖不起了，而是她终于有了说走就走的脾气和本事。想当初王姐跟刘哥关系非常僵硬，两个人经常吵架，但是无论是谁的错，每次刘哥都趾高气昂地辩驳道，你自己不挣钱，靠我养着，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每当听到这些话时，王姐的心如针毡针扎。这些年她虽然没上班，可是为了这个家她做牛做马，任劳任怨，呕心沥血，但这一切都没有太大的说服力，毕竟她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所以不仅处处受老公的屈辱，甚至平日里也得不到一丝的尊重。其实每一次他被逼上绝路，甚至无数次摔门而出，崩溃大哭，心灰意冷，最后还是选择原谅，甚至用讨好的方式再次回到刘哥的身边。他不是没有骨气，也不是没有自尊，而是当一个人失去了养活自己的能力时，再多的怨念纠结痛苦都成了了不起眼的一些无足轻重的东西，他们无法跟填饱的肚子、开销的票子、不漏雨的屋子分庭抗礼。后来王姐痛定思痛，她开始疯狂地到外面找工作。这几年她卖过保险，做过销售，洗过盘子，终于攒够了离开的底气。记得在我的前半生里，唐晶曾说过，当你吃的喝的用的都是男人给的时候，就没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女性独立工作，不管挣的钱多还是少，赚回来的都是一份尊严，至少可以挺直腰板说，离开了你，我一样可以养活自己，过得很好。而鲁迅先生也曾说，出走并不意味着女性真的走上了解放的康庄大道，如果她们没有经济独立，被奴役、被压迫同样存在。一个女人最初级的安全感 首先应该是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当你有了这样的资本后，具有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和选择生活的实力。第二个安全感来自精神独立。昨天晚上快睡觉的时候，我又突然接到朋友方子电话，他说最近这一周都食欲不振，寝食难安，郁郁寡欢。我问他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他告诉我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这几天的老公在外出差，他觉得很没有安全感。一来是因为没人陪在他身边，他觉得很孤单，仿佛失去了他就没有了主心骨；二是他害怕老公会出去拈花野草，所以整天胡思乱想，越想越慌。我听了以后对他说，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中心和圈子，不能什么都围绕着老公转。他不在的时候，你可以利用闲暇时间看看书，跑跑步，练练瑜伽，又或者一个人安静独处，也是很好的事儿。毕竟结婚是各自安好，也能抱团取暖，而不是完全将自己嫁接到他人的身上。其次，每个人都应该珍惜感情，但却不应该把自己的身心完全绑在爱人身上。夫妻之间除了要相互信任以外，还应该给自己留有独处的余地和离开的能力。毕竟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我们不能时刻控制对方的言行举止，可是我们可以管理好自己的心态和状态。女人应该有自己的朋友圈，有自己的追求爱好，更要有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这样的你即使遭遇背叛也无所畏惧。我不知道这番话方子听进去没有，可是如果她再这样执迷不悟，将自己完全依附于老公，那么她永远也不会找到真正的安全感。在感情中，女人最好不要轻易去依赖一个人，因为她会成为你的习惯。当分别来临，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你的精神支柱。记得毕淑敏曾经说过，真正的安全感只可能来自于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内心。内心强大才有安全感，而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外人无法给予。如果想要获得安全感，女性光拥有经济上的独立是不够的，还应该同时做到在思想上不依附任何人。有这样一个故事，古代有个王后，她有个很奇怪的习惯，那就是每天下午4点钟她都要离开一段时间，她不要人跟踪，也不要国王的质问。她结婚10几年了，可是无论国王是宠爱她还是冷落她，她都活得泰然自若。有一天下午，王后又要离开的时候，国王悄悄地跟在她后面，才发现原来王后来到了一片森林里，她一个人尽情地在那里非常陶醉，喜悦自在地唱着歌跳着舞。后来国王终于明白了，原来王后一直很快乐的奥妙，就是她拥有独立的属于自己的精神殿堂。一个女人最深层次的安全感就是精神上的独立，有她你可以过得锦上添花，没她你也可以活得栩栩生辉。还有一个安全感就是身体健康。我曾经有个同事张姐，她内心第一次感到极大的不安全，就是她被查出乳腺癌的时候。在她没生病以前，她拼命的工作，长期加班熬夜不睡觉，她不辞劳力的付出，成为家里的免费保姆、管家婆、顶梁柱。她曾以为如此优秀的自己一定能过得足够幸福，可是自从她得病以后，因为不能过度劳累，所以辞去了工作，不仅没有了收入，还需要人照顾和服侍。刚开始她老公对她还很关心体贴， 但在一次次陪他放疗化疗，日复一日的给他排队挂号看医生，甚至一道又一道的替他付高额的医药费时，她老公显示出了明显的暴躁、埋怨、不耐烦。张姐曾说，我一直是个很独立的人，可是如今真的有一种使不上劲儿的感觉。我多么希望不求任何人，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能够自己倒水煎药、洗衣做饭、看病就医。可是一个人即使再强大，在病痛面前也不得不服输。记得一书曾说，我的归宿就是健康和才干，一个人终究可以依赖的不过是他自己。无论你挣了多少钱，多么强大独立，拥有再爱你的人，一旦你失去了健康，就几乎被打回了原形。因为没有挣钱能力的你，不能自理的你，甚至成为了严重拖油瓶的你，几乎很难从自己身上找到安全感。而且也不要在天灾人祸面前去轻易考验人性，因为即使是你的枕边人，也很难长期经得起因你的身体状况给他带来的巨大的身体、心理、物质上的压力。其实一个女人最基本的安全感，就是来自于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却无比重要的身体健康。因为身体健康才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了它，你的安全感就失去了成长的土壤和养料。而且女人如果没有了安全感，没有了健康，那么你就近乎失去了一切，那种感觉就如住在了空中阁楼一般。你不仅要忍受病痛的折磨，还随时都提心吊胆，害怕没人爱，害怕被人抛弃。如今很多女性，无论她们是单身、已婚亦或离异，无论她们是失业、全职还是创业，无论她有没有人爱，都严重缺乏安全感。记得洛丽塔里曾经说，人有三样东西是不该挥霍的：健康、金钱和爱。你想挥霍却得不偿失。当一个女人财务能自立，情感能独立，身体很健康时，就拥有了终极的安全感。当你有了这份安全感以后，你大概就不会焦虑什么时候能够遇到他呀。 的时候我就80岁了，我在广播体操的音乐里起床戴假牙，我把鸡蛋煎成了糖馅，等你把豆浆打好再熬熟，我们相对着坐在桌边80岁的某一天，你会牵着我的手出门吗？拖着装满精彩的小车，你已经眼花的看不清手机，只好专心的望着我。你都落过成小老头了，还会笑话我的水桶腰吗？我从年轻时就不算美女呢，到那时还能看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80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超口碑爆笑舞台剧《贼带囧途》升级来袭，意外频发，危机四伏，囧贼依旧，搞笑加码，引人入胜的情节加上超乎想象的喜剧效果。1月17号到2月3号，北京西区剧场，让你不笑不归。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为大家诚意推荐这部爆笑舞台喜剧。在一段荒唐搞笑的故事里，看一群小人物对信任、对情感的另类解读，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无可奈何与真情实意，让你笑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 3: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1月17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第30段，还有今天选出的过生日的红人， 喵小晨的2018。 喵小晨2018，我猜他还是猜的稍微年轻了点。他说我刚，别说本命年了，我其实都20，我今年都25了。啊，稍微猜的年轻了点，但是真不像啊，不是恭维你，看着你那样像是一学生似的感觉。 人都上班了，你没看人家认证啊？ 主要是为什么呢？是被你 萌萌的那样子、啊。 那是，其实你是有一个成熟的标志在脸上，但是呢，我是相反，我逆其道而行猜的，因为我就抛开那个，所以把你年龄猜小了。因为你有一个很成熟的眉毛，两道大粗眉啊，这个浓眉大眼可以形容今天我们的红人。那两道眉毛非常非常的粗，非常非常的那个成熟，所以呢，我把那个诚心给抛开了，我就只看你那脸。我还说实话，我还挡住你那眉毛看你脸，我就觉得你应该不到24岁。 好啦好啦，人家知道了，所以人家最新关注的就是你啦。 啊，真的，谢谢。 他关注了850个人，才轮到你。 哎呦我天哪，总算轮也轮到我了。 对，轮到你了。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人哈、啊，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哇哦，我这个朋友，我该怎么？这个字我还真的不敢念。 乍一看有点像小萝莉的萝，但是我揉了揉眼睛，靠近了韩丽的这个屏幕，我看到的是上面一个， 你肯定不认识这个字， 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香气的香，相亲的香，不是相亲的香，就是。乡村合作社的乡啊，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乡村， 叫香香是吗？ 乡村合作社的乡香香啊，辽宁沈阳的一个知名 DJ 是吧？应该是吧？你要听辽宁广播电台的话，你就说大家好，我是香香。这个，就你有这个印象，你也可以连蒙带猜猜出他的名字叫香香。好，听一首歌曲。Spider-Man's control, Batman with his fist.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

久，就算爱也会变冷的，可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只有，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 来自林宥嘉演唱的想自由，给你 想自由想疯了吧。 对啊，所以会站在这个摩天大楼的上面， 中间有一句是站在摩天大楼上啊，最好是感情的摩天大楼啊，别是真的建筑物的摩天大楼，你看着眼晕。 人有时候喜欢登高望远嘛，就是当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处境里满目的都是堆砌的，让你的视线有阻隔感的东西的时候，人们愿意去看看大海，还有大草原，或者是天空啊，给人以非常广袤的心胸开阔的这样的地方。我们有一位朋友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想到了自己也快过生日了哈。 啊，他叫北京 Candy 宝贝儿， 但是他这个生日呢，真的是挺孤单的哈。 对，因为他觉得今年是个注定要孤单的生日。 因为他离婚了，也许是他伤自己的前夫太深了，真的很想能再弥补。不知道他的前夫是否在听我们节目，你的前妻啊、北京 Candy 宝儿，他很想等你啊，我们也帮你把话儿传到了。我觉得有些时候，在当下这一刻呢，不用把很多事情和决定都下得那么的实，对吗？我们让时间去发生些什么，让事件去验证些什么，我们从容的安静的往前走 啊。 我这番话可能也是在我40岁的时候哈更能体会到的，也许你会觉得现在就想要大声的告诉他，我用我仅剩下不多的青春等你，我会遵守我们的半年约定。 哇，这也奔40去了看来。 没有，我是说我来说他的感触哈。这一切呢，其实在人很想得到一个结果的时候呢，都会非常的，应该说是一种很极端情绪下去喊的，去决定的。他可能其实带有很多日后想来不够冷静的地方 啊。这个人生就像是在怎么说呢，在不断的在跑，在赛场上，然后呢你就是奔着终点跑的时候，中间肯定有一些就是落下了。 嗯， 有的你能弥补啊，有的你搀起来他了，然后咱接着一起跑那种感觉。有的你真的是无力去搀他，因为你人家不会等你，前面还得有很多事情你得奔过去去干，所以你还得跑啊，人家不会停下来的。所以随着这时间的长流，随着这个赛程，你不能永远在那等着去搀他起来，然后再一起跑下去，然后他也不会永远等你，他也许早就跑到你前面去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的这些事情你都要想清楚了才行。 哎，我跟你讲啊，我这些年哈，我慢慢的哈，我悟出了一些东西来啊。我真的跟我的姐妹们说一说啊。 好家伙， 姐妹们凑过来啊， 真是糟蹋这些年了。 哎，不是真的 天呢，你知道女孩有时候是容易作，然后呢用你挑事儿，对吧？然后可能会说一些狠话，然后呢会让对方激怒了。但是你知道女孩是这样，当你稍微姿态低一点，对吧？当你稍微觉得这个关系缓和以后，女孩会轻而易举就把之前所有做的那一幕啊说的话全部都 忘了。 对，哎，很多女孩都是这样，认为哎呀你也爱我吗？你会包容我？你会知道我当时就是情急之下吗？但是你发现了没有？你后来一定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呢？他怎么还没过去这个坎呢？ 他还记得。 男孩有时候并不像我们所想象那样，他们容易真的是大人有大量，他们往往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比女人更容易放在心里，对吧？ 都一样，你过了20年，也许那个你的妻子也就不单说男子啊，也许是过了20-30年了，你妻子有一次忽然就转过头来说，那天你还多看了他一眼呢。还记得呢，你知道吗？这真是有可能。 当务之急啊，就是不用再喊什么，也不用再告诉他你自己要做什么，因为他都知道。两个人彼此之间生活那么久，然后呢，经过一个大事件，这个关系断裂了，你觉得他会轻易之间就会改变一些念头吗？其实应该给彼此一些空间和距离，对吗？让我们重新以一个崭新的姿态去看彼此。 虽然清官真是难断家务事，也不知道你们是为什么就这么分开的，但是肯定你也说了，你了了一说嘛，你曾经很伤他嘛。那按韩立的这种理解，就是他如果是韩立嘴里说的这种记仇的男性的话， 不是 你这么伤他， 不叫记仇。是后来我在想啊，就是你们要不要让我再说两句啊？我年龄大了啊，我一会儿不说我忘了啊。 行， 就是我原来不觉得男人怎么那么小气啊，后来我真的开始换位思考了。就是你想想，当你在数落这个人的时候，你是不是把他数落的跟你好像毫无关系一样？然后那一刻你觉得特别过瘾，对吧？你觉得你好像逞一时之快， 拿过瘾来了。 哎，我觉得男生很多时候都觉得女孩的那一刻真的好狠啊。可女孩就觉得，我不就说说吗？我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但男人真的是这么想的， 对啊， 他认为你说的话就是你心里这么想的， 对啊。 你看很多女孩什么，我其实就是夸张了一点，我说你怎么 口不对心，这怎么跟你玩啊？ 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为什么说来自水星和火星，对吗？所以我就说， 那我们也满嘴跑火车的时候怎么办？ 这不叫跑火车，是女孩她有时候会容易在情绪的一种激动之下呢，做出一些可能自己不可控的东西。 哦，这是给你们自己遮羞脸说的事儿。 对，但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呢，你觉得特别理所当然的。后来到了你理解我这把年纪了啊，突然发现 都没劲儿，口不择言，口不对心了。 终于明白了，其实说出去的话真的就像针一样，你在对方的心里，无论是针扎到表层还是底层，它其实都流血了，对吗？ 这首歌叫做 Sign of the Times， 时间的节点， 所以你得给人家权力的时间哟。 Yeah. 床上的吻，还有余温，我还在等。北京起了风，却有蓝天白云，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然而我们数不数雨，这份旋律。爱若是花，不是春季时采；爱若是心，总不再拥抱起来。就像这座安静的阴台，爱你带我落在发上的雨量，能让我甘心抵抗这种。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然而我们数不数雨，这份旋律。爱若是花，不是春季时采；爱若是心，总不再拥抱起来。就像这 听一首孙燕姿的歌就好像不完整一样。我应该是每天我的音乐播放器当中都会有她的歌曲，不知道你是不是哦。 女孩子多一些吧，男孩子播放器里面应该是其他的音乐， 但你们会有你们自己的一些啊，觉得能够和你们的一些情绪很契合的那个当下的背景音乐，对吗？ 一般来说听歌少一些，听这个音乐多一些。 是是。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有一次去哪儿？应该我记得哈，应该是去一个叫什么地方，就是有的少数民族吧，有少数民族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他们就是说，听说男孩子还唱歌呢，就给他们全村就乐的。这不是你 就跟什么能上树一样， 对对，就不敢想象，人家听说这个男孩还唱歌啊，就乐了，你知道，乐的就是哎呀，就是发自内心的笑话那种。男孩子还唱歌，那么一个部落多有意思，你想想，他们因为他从小的这个概念就是说唱歌只有女孩子才能来，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 23:26了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红人。过生日的红人，他还享受着生日尾声的愉悦，并且呢，将今天晚上的评论量已经达到了144条。 谢谢各位， 喵小晨的2018，谢谢你

北京时间23:32:37，北京音乐广播 FM97，男左女右， 点四呢？ 点四，我眼神不好，今天给 吓着我， 97.4啊。FM97.4，不开玩笑了啊！这个频率不能报错，频率报错你哪儿调不着了这台啊！FM97.4，男左女右，老嘉宾工作男左叶谦，今天想把那点四给省来，不行啊！好，旁边那位呢？插科打诨，旁边那位刚才敲边锣的、敲边鼓的，这现在倒不吭声了，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给你亮相足足的啊，演得满满的时段， 啊、谢谢， 对吧？23:33:20。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17号周三晚上第四时段，也是常常被他们称为坚挺又真爱的时段。而且呢，在今天晚上的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也将推出一个，刚刚有朋友在片花里听到了哈，北京音乐广播的一个全新的零点行动 、 对，也是和 QQ 音乐共同合作的、想知道大家的零点在做什么，而且我们在结尾的时候呢，也会告诉你们一些明星朋友们他们在零点做什么啊，请密切关注今天的尾声部分。 我还以为是一个抓赌防盗抓夜宵的节目， 不是老嘉宾，你这个 防夜宵 境界 啊， 境界 禁止期吃夜宵啊，违法。 1月17号了，可是北京的这场雪还是没有下来，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冬天，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无论从毛衣啊，从身上的秋裤，都会告诉我们这是冬天。 下雪，你就会把我抱紧，在你的厚外套里，所有距离变成你，我要单独和你在一起，直到下个世纪，没有别人可以参与。谁也不会忘记。 Well, summer slipped us underneath her tongue. Our days and nights are perfumed with obsession. Half of my wardrobe is on your bedroom floor. Use our eyes, throw our hands overboard. I am your sweetheart, psychopathic crush. Drink up your movements, still I can't get enough. I overthink your but punctuation use. Not my fault, just a thing that my mind do. Arise at the beginning, I get caught up. Cast the boom, boom, boom, boom, and make them all dance to it. Broadcast the boom, boom, boom, boom, and make them all dance to it. Broadcast the boom, boom, boom, boom, and make them all dance to it. Broadcast the boom, boom, boom. I think progresses, I call and you come through. Blow all my friendships to sit in hell with you. But we're the greatest, they'll hang us in the Louvre. Down the back, but who cares, still the Louvre. Okay, I know that you are not my type. Still I fall, I'm just a sucker. Let you fill her mind, but what about love? Nothing wrong with it. Just moving close to me, close to you, feel it close to me. Rush at the beginning, I get caught up just for a minute. But lover, you're the one to blame. All that you're doing, can you hear the violence? Broadcast the boom, boom, boom, boom, and make them all dance to it. Broadcast the boom, boom, boom, boom, and make them all dance to it. Broadcast the boom, boom, boom, boom, and make them all dance to it. Broadcast the boom. 唱的这首歌让韩立觉着是怎么老蹦蹦蹦的， 蹦蹦蹦 蹦蹦蹦的。其实这首名字叫这歌的名字叫 The Lovers， 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噔蹦蹦。 小爱人，又来你那套了哈。 The Little Lovers 是那个你说的那个是一个日本的那个一个叫做什么 New Wave 的那个。 对，每当你翻译这个 Lover 的时候哈，你都喜欢 小爱人。The Lovers。 23:41了哈，这个时候别想那么多，好吗？对你和对大家都好，好不好？安安静静的。 你以为我想多了呢？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都这把年纪了，大风大浪， 你那属于是你想多了， 什么没经历过呀？说实话哈，1月17号了，这个一月呢也真的是开始过半了哈。这个越来越接近 倒计时的中国年了。 对， 因为2月15号就是除夕了，真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提醒大家，这个要早计划啊，春节去哪里过？如果回家的话，赶紧买火车票啊、机票等等等等，还是应该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里哈，能够和家人团聚。 对啊，是春运的年代，春运的这个时刻要到了。哎、嗯，你要不要回去啊？ 你每年都问我这句话，我往哪儿回？ 你怎么，你有假没假？ 不是，我就 赶紧 还要告诉你怎么多少遍啊？ 你 有些事 儿怎么也得有点变化吧？ 不知道就不要再问了，好吧？ 今年怎么着你也得有点变化呀？ 你管我变不变化？你一会儿问人家多大了啊？再就问我，哎，你怎么样了？还自己啊？不是真的，这些碎碎叨叨的哈，就是你的关心只满足了你的好奇心。 哎呦，不是， 你就是这样。 我还跟你说了两家人家呢， 不需要。 你不是不回去吗？走，今年哎，今年初五的时候跟哥走，哥给你见见那俩人。 哥，你有点闲啊，不需要。好吧， 可棒啊。 有些事情呢，主观上是没有这个意愿的，好吧？客观上无论多么热情呢，他终将也不能够。 可热情了，这帮人真的。 哎，我从来不缺这种热情的人。哎、 流着汗的汉子。 好吧，不需要，真的。虽然夜深人静了，我也没有吹牛的意思哈。 每一滴眼泪，每一次心碎，什么爱能无怨无悔？不灰心等待。痛苦也忍耐，你坚持爱了就不后退。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轻易就会说爱的人，没有想到这样的你却改变我。太美丽，轻易就会说爱的人，可是你坚强的付出却改变我。的自我的漩涡，交汇在黑暗中，你我发出了新的光芒。Yeah, 现在我已全明白什么是爱的真意。 最美丽。你太美丽、yeah、你最美丽。 Dirty looks from your mother. Never seen you in a dress that color. No, it's a special occasion. Not invited, but I'm glad I made it. Oh, let me apologize. I'll make up for all those times. Your love, I won't lose. I'm begging you.Can you 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put this out? Can we put this out? Just wait. Can you come her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Can we talk for a moment? Got these feelings that I'm tired of holding on. Wasn't trying to get wasted. I needed more than three or four to say this all. Let me apologize. I'll make up for all those times. Your love, I don't wanna lose. I'm begging you.Wait, can you 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Can you come her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没想到我们还能很幸运地听到这些有才华的人他们做的音乐，好，还能够在这个午夜在自己的小精神后花园里得到一些啊非常独有的，应该说是很 VIP 的一些音乐享受。 还好你说的这些有才华的人他目前还不是很大岁数啊，满发岁数应该还是当打之年，所以他们还能唱上很多很多年啊。但愿这首歌曲是来自 Maroon 5的 Wait 等一等。 对，人生不要那么匆忙哈、啊，不要姿态不够优雅，有时候把你的状态还有你的脚步都放得慢一点，有时候这种慢其实反倒是一种快，对吗？ 要不然 急于求成呢，往往会事情会事与愿违， 要不然欲速则不达的事情是分分钟都会发生的。 是的，此时此刻23:51了，我们也要进行尾声的告别了。谢谢喵小晨的2018，今天晚上担当红人， 谢谢你， 而且呢还是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在全新的一岁当中啊，曾经好的都能够继续发扬光大啊，糟糕的你都有能力把它改变得越来越好。 嗯， 好吧， 喵小晨201825岁的今天过生日的姑娘啊，生日快乐，然后也感谢你今天在这里边一直蹲守到12点。 特别蹲守啊， 蹲守啊，你这跟 陪伴好不好， 你受苦了。 你要说咱们蹲守了十几年等听众来啊、 一晚上等150人啊， 行， 惨不惨啊？但我下面呢要说一件事情哈，这件事情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密切 更惨是吗？ 没有的啦，这件事情大家是密切关注的，因为也很想知道哈，在这座城市当中，在0:10的时候，有多少人他们在做着一些自己的事情？你可曾记得？我要朗诵啊！ 对，哎，好家伙，我还以为你这就开始直接入活吧，直接入活。 你可曾记得0:10，那个还在奋斗、彻夜未眠的自己？又或者那个刚刚卸下重担、难以喘息的自己？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0:10。北京音乐广播联合 QQ 音乐推出0特别行动，在这里，人们的许多， 哎呀，要不然咱重来啊，在这个0:10啊， 在这里有许多人讲述了他的0故事。哎，我跟你讲，真的原文真的是怎么写的，是不是？ 断句不好弄啊。 在这里，人们许多人讲述了他的0故事。 是。 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今天晚上是哪位朋友讲了他的0故事呢？ 所有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亮颖。我热爱音乐，只有音乐才能带我到想去的地方。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们一起执着的、勇敢的、不回头往前冲。 你会不会向后退？ 我最大的快乐是感受，我觉得我每一天身边的每一分每一秒发生的事情都是我能量的源泉。在我感受到了所有的这些能量之后，我可以用音乐的方式去表达我接收到的信息，然后我也可以跟周围的人用音乐去分享、去交流。我们彼此的出发点不一样，观点不一样，表达方式不一样，我们只是有了一个非常幸福的表达方式。所以你要说未来有什么特别期待的，我只是希望一直可以表达下去。我呢，其实经常会工作到早上，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你爱一个东西你无法自拔，你一沉迷进去一会儿天就亮了。但另外一方面，我又在跟周围的朋友一起就是拼命地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爱惜身体，我们要长久地享受这一种幸福，我们要适度。所以我不知道我该鼓励大家呢，还是该就是这是一个矛盾的心情。年轻人你会觉得为了梦想拼搏，这是一个特别让人感动、特别想要鼓励他的事情。可是0以后，真的我不想把它当成一种鼓励的话来讲，我只能说你自己的内心去衡量你有多想做这件事情，你觉得为他的付出有多值得。你真的停不下来，那就不要停下来。那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让你觉得错过了你会后悔，你一定要在今天把这件事情做完。我觉得跟随自己的意愿，这才是这个时代该有的状态，就是每个人按自己的想法，然后有足够的执行力，然后也有足够好的思考什么样的度、什么样的方式去继续自己的人生。 来自江亮颖的音乐信件，我觉得他说的没毛病哈，特别对 啊，妥妥的。 而且许多音乐人往往是在晚上0之后才有灵感，对吧？ 啊，你一边举一夜就跟玩儿似的。有的时候就是有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开玩笑说， 哎，今天晚上采访的是江亮颖啊，你可以后几天。 啊，对，因为我们都是音乐人，你不懂，我没有同感，所以我是多了点话啊。 因为对于我们的红人喵小晨的2018来说，他的生日只剩下最后的2:57了，所以我们把这首生日快乐送给你。同时我觉得0就是迎接新的一天，对于很多过生日的朋友来说，0那一刻谁祝福自己，谁记得自己， 那就是来搅局的。 不，那是心里很重要的一个惦念哈。好吧，生日快乐，同时也祝福1月18过生日的周董周杰伦。我估计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在等待0他的全新歌曲的上线。 哦，他说了他有这承诺， 对啊， 每过一生日就送大家一首新歌。 对，而且他的新歌今年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就是让人觉得有的听，你知道吗？ 叫什么叫有的听？ 下课等我，下课等你。反正我就看了一遍之后觉得真的青春的。 你是长不大，我发现 怎么了？ 您周董写写这歌也就罢了，你还玩起共鸣来了。哎， 那不然呢？ 不然啊，您就这底流急了，宁小姐。 因为不能够再去回到校园里了，所以这一切呢才会被大家所期待，叫等你下课。我刚才就觉得我说错了，好吧，稍后我们来听等你下课。对，接下来北京音乐广播的全新节目叫做光阴的故事，也请你密切关注。 不管时间走了多远，不管昨天明天，什么叫做永远，我只想